孙中国强力首播，张靓颖我不在。这首歌曲出现在音乐剧《爱在星光》里，前半段唱出了伤感，后半段唱出了呐喊。张靓颖以剧中人物的角度来出发，深情演绎这首我不在。听完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这个小时我们来共同关注榜单连连看，一起来听一听互相关联的榜上歌还有榜外歌。首先是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九位，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这是沙宝亮演唱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这首歌曲优美的旋律，听着歌真的就像回到了那个叫做爱情的地方。 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片伤，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回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似花，回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回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归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似花，归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失了曾经，回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非无情，还给你一寸心，未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似花，你的泪打湿了曾经，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非无情，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舍得让时光把一切都 带走，身边来去多少春和秋，渐渐学会和沉默做朋友，一个人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情越深越难以看着你，看着你开口。我是那个无名氏，为你空白无名指，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可知。据说我们前世千百次回眸，才换来这一生又擦肩的理由。爱是掌心美丽的玻璃，越想要呵护越难把它握紧，一个人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若有缘就不怕一点点一点点白头。我是那个无名氏，为你空白无名指，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不知，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的路口，才舍得让时光把一切都带走。 我们听到的是沙宝亮2009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无名指》，优质的唱功给沙宝亮打上了唱将的标签，从而也淡化了他创作人的身份。除了像《暗香飘》这样以演唱者身份打造的经典歌曲之外，其实沙宝亮进入歌坛就是从幕后做起的，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无名指》、《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这些他自己写的歌也是为自己的创作才华得到了证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鲜上榜排在第十位李荣浩的《张嘉明和婉君》，这两个名字李荣浩只是给出了人物框架和一段爱情故事，人物是谁就要请听歌的人来对号入座了。 手留给你玩， 束走过。 五月天《志明与春娇》，之前还有一首榜上歌，李荣浩演唱的张嘉明和婉君，这两首歌的歌名都有些类似，人名做歌名，谁和谁，谁与谁的句式，你还会想到哪些歌曲呢？在本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许会找到所见略同的答案了。 当年大热的偶像剧《斗鱼》火了主题曲 Lydia， 在今年电影版的《斗鱼》推出，陈建宁和阿庆就以 Lydia 为原型创作了主题曲《星火》，并通过试音的方式从百名新人当中选出了一位，把 Lydia 的名字赋予他。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以第27名的成绩进榜 Lydia 演唱的《星火》。 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风吹过远远的心像快坠落，手指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都像你的眼中我要我想把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我要我救活命中快要失去的英勇，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幸福像星火一点就足够燎原尽头，渺小的星火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 新歌一号，周华健《橙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新歌二号，张杰《星光》。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新歌三号，雷佳《别来无恙》。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 新歌四号，萨顶顶《随风自在》。 自由自在。 新歌五号马上又近在远方。 这么不到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时候的翅膀。 新歌六号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新歌七号郁可唯地平线。八号张磊光源。 愿你沉浸着光芒里。 新歌九号徐良李行亮造。 来吧来快活来吧来走走。 新歌十号贺仙人闭上眼睛。 下起了你呀又下起我们。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一汽奥迪三十周年，即日起购全新奥迪 A8L 专属购车礼遇，尊崇先享，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仅三度，降温幅度较大，外出需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继续是大晴天，还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清新，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三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一同关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消息。10月12号本周五，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保利剧院正式拉开帷幕。在为期近三周的时间里，将呈现21场精彩的演出，并举办13场公益活动。同时，为了让更多观众聆听和感受精彩的演出实况，本届音乐节还特别重启音乐会互联网直播。值得一提的是，由华人导演陈世忠执导的新国剧《霸王别姬》将作为开幕演出和观众见面。这一次演绎霸王和虞姬的分别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杨炽和丁晓军。如果说《霸王别姬》是用现代的形式诠释京剧，那么此次音乐节将在本周日迎来亚洲首演的话剧《赵氏孤儿》，则是以国际化的视野去讲述中国故事。演员是外国人，台词也是英文的。而在音乐方面，导演陈世忠则采用了摇滚风的配乐和编曲。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特别策划了相关演出。10月15号，指挥家谭丽华将与北京交响乐团带来中国作品音乐会，将带来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编配的交响组曲《拥抱新时代》，其中囊括了根据在《希望的田野》上《东方之珠》《我爱你中国》等著名歌曲改编的管弦乐作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分享互相关联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那这一时段呢，首先带来是本周以第23名成绩进榜，之前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陈伟霆演唱的电视剧《重红年代》的主题曲《光》。 意令你喊鸡，鲨鱼会令你更鸡，睇到块面已变青。阿叔佢有个高发线，到这里搭讪女士，会更美又必须会更凉快，不吐有海事。要用更多气势，你别要胆太细，国王百几米更是壮丽。纵使我身手太慢，眼皮有海水灌下，正在刮天不怕。 听到是 Sun Voice 的冲浪男孩，那这首歌和陈伟霆有什么关系呢？之前我们听到了陈伟霆的光。十多年前呢，英皇在成功推出了 Twins 之后，又推出了男生二人组 Boys。 在发展了两代之后，2006年加入了一位新人，变成了三人组，改名叫做 Sun Boys。 这个新人就是陈伟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正式入行。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以第24名的成绩进榜张杰 Mix Pop 系列的新歌，这是和来自美国的 Far East Movement 团体合作，这首电音 Mix 竹笛中西混搭，我们来听张杰这首竹。 从过去到今天的相遇，带着一辆发黄的摇椅，该有的友情给你，不用在意过时的风景，爱错去的间距，装修合适的缝隙，好久不见你活蹦乱跳的身影，挑起现实的无名。Hello, I feel hello, 来奔波，快乐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 without you。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rattle. Hollow for your love in vibe, get close enough till I break them off like everything's at stake. Money down on my fate, keep my passion over these fakes. Down that love avenue, your latitude, all I need is that taste. On the edge, off the fence, follow me way off the grid. GPS way off the ledge, we the movement for all the heads. Making every law for this, ain't for greatness and I won't miss. Gotta raise that fist on the edge till my people lift. 对应榜上歌张杰的《竹》，刚刚听到的是2016年 Far East Movement 组合和曲婉婷合作电影《极速之巅》的主题曲 On the Edge。 回到榜上，接下来这首歌呢，有着浩瀚无垠的宇宙主题，又有着飘渺唯美的音乐气质。这是吉克隽逸的全新单曲，有着无限广大的概念，又有着收入心灵的内敛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名字也会让人想到另外一位音乐巨擘，我们就来听本周以第13名的成绩进榜，吉克隽逸演唱的 Space Oddity。 What is this place? This place where I've never been. I can't describe. Sometimes I get scared looking down at Earth for all that it's worth.Strong, so we can be free. I did this for you, for my family. The moon now my home, the stars are my friends. I miss you so much, till we meet again. 这是本周以第13名的成绩进榜，来自极客隽逸的 Space Oddity。 如果说你熟悉欧美流行音乐，一定会知道这个词组所对应的另外一首歌，另外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所以就算什么都不说，单凭歌名就可以体会到极客隽逸在向这位前辈致敬，他就是摇滚变色龙 David Bowie。 他在1969年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名垂青史的经典 Space Oddity。 What is this place? This place where I've never been. I can't describe. 我们此刻就来听 David Bowie 这个版本 Space Oddity。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Seven. Commencing countdown, engines on. Three, two, check ignition, one. And may God's love Lift be off. With you. This is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Time to

爱在星光里是陈少琪在雪狼湖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原创音乐剧，这一次他亲自邀请张靓颖演唱主题曲《我不在》。两个人之前合作的《画心》也成为2008年中国榜 KTV 点唱冠军，也是张靓颖被广为传唱的作品之一。以前歌手靠作品走红呢，如今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可能会成为娱乐的焦点。不过呢，想要红得长久，除了天时地利人和，还需要不断的适应新潮流。时下靠 IP 靠流量也靠现象，比方说今年通过女团真人秀创造101出道的火箭少女101，赛后呢他们依然是歌迷话题的中心，如今他们的知名度和他们的名字一样，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我们就来听由他们演唱的这首《撞》。 就让我来保护你，你就是上天赐的提款机。 是快乐的守卫，给你一张并且免税，我们一起不笑不归。 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哎呀姑妈，我绝不 这首《哎呀姑妈》是王菊推出的第一首个人单曲，因为欧美化的外形还有爽朗直率的个性，在创造101这个网综真人秀上，王菊成为了一种现象，歌迷为他拉票的文案是刷爆了朋友圈，也让王菊几次在淘汰的边缘最后是逆风翻盘。而在比赛当中，他所展示出的那种自信以及不卑不亢，也正是他吸引大家关注到他的原因之一。下面这个声音也会引发到粉丝的尖叫，他就是从偶像练习生当中诞生的蔡徐坤。短短几个月，他的微博粉丝暴涨百万，连不苟言笑的导师李荣浩也关注了他。除了有颜值有舞台感，他的创作也是不落俗套，才貌双全的这位新秀，你会不喜欢吗？好，我们就来听蔡徐坤首张专辑《一》当中这首《It's You》。 黄色里沉睡的带刺玫瑰，流浪着曾盛开在那街边的紫蔷薇，也满身着斑驳裂缝。 I'm like luxury as well as for day. You only like a queen, that's it for a king. You can be a hot like a puppet on the train. You're my lady, you're my music. 你是我的夏天，这样的我们才匹配。You got me spreading for this, 关于你的美。Baby, I want your body, 属于初夏夜的 game. Girl, you can play, call me your lady, love me. Give me that, give me that, give me that. Girl, loving you. 这是同样通过《偶像练习生》成名的周兴杰演唱的《仲夏夜》，本周排在第29位。选秀在内地已经屡见不鲜，但是呢，这波网综选秀让众多选手成名的原因是更加垂直、更加便利、更有参与感。真人秀加上互联网，不限于观看的时间和空间，随处可以拿起手机，在不同的场合来观看。这个夏天依然很燃的中国新说唱冠军已经出炉，艾热成为新一季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和李佳隆合作的这首《星球坠落》。 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相信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会感受心扉感这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再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再没有人有你一样迷人

爱你看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第二十五位苏运莹生活倒影，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浪漫。 第二十四位张杰竹，第二十三位陈伟霆光， 我就是光打破结局。 第二十二位那英雪国远方， 我是场无尽的流浪。 第二十一位汪苏泷旷梦， 停不下的舞。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本该是缘念一场。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歌坛通过现象走红的歌手。十三年前，大家用固话小灵通和手机为选手投票，创造了全民投票的奇观，同时也让李宇春获得了冠军。十年前，超女是一种现象，而如今他们早已经成为歌坛的中坚力量。而在今年，李宇春也成为网络选秀的导师。我们就来听由李宇春带来这首《普通 Disco》。 Don't.